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671集，水中塔。那人说完就转身走了，没多久身影就消失在了风雪中。白玉堂还想追，但是脚下突然踩到了一个什么东西，他伸手扒拉了一下雪地，找到了一条银色的项链，项链上挂着一枚黑色的挂坠，像是乌木的或者黑曜石，不算太有光泽，也不见得名贵，黑色的，形状不规则的石头，上边有一个眼儿，穿着一根银色的链子。那天白玉堂一直在走神，觉得刚才的场景不太真实。晚上天尊回来了，觉得白玉堂傻愣愣的，就问他怎么了。白玉堂想了良久， 那个 哪个？ 白玉堂憋了半天，最后对天尊摆了摆手，天尊歪头，摆手是什么意思？白玉堂转身回房间睡了，天尊呆愣了良久，最后在房间外面采血。 哎呀，现在的小孩子真是不可琢磨，为什么一个5岁半的小屁孩比我还深沉啊？ 是6岁。 话没说完，天尊迎面挨了白玉堂一雪球。天尊揉着红彤彤的鼻子对小白玉堂招手。 哎呦，天刚黑再玩会儿嘛，咱们堆雪人嘛。 白玉堂看了看满院子的雪，忽然跑出来开始堆雪人，天尊倒是有些纳闷。 以前让他堆雪人，小屁孩总是一脸嫌弃，还说我幼稚，今儿这么主动，难道童心真的觉醒了？ 只是半盏茶的功夫之后，白玉堂站在一旁拍手上的雪渣渣，天尊张大了嘴，痛心疾首地看着地上的雪人，就见白玉堂堆了一个雪做的坟，前面还有一个墓碑。 老子的教育方式究竟是哪里这么失败？你个5岁半的童心也埋坟里了吗？ 是6岁。 说完，白玉堂将那串链子拿出来，放在了雪做的墓碑上边。白玉堂干完就回屋去了。关门的时候，就见天尊呆呆地站在那个雪做的墓碑前边，看着那串链子。年幼的白玉堂有些揣摩不到天尊此时是什么心情，于是扒着门缝，眼巴巴看着他师父。良久，就见他师父捡起那条链子，仰着脸哈哈地笑了起来，声音从一开始的有些哑然，到后来的朗声大笑。白玉堂歪着头，就听天尊边笑边自言自语：“ 竟然是黑色的，竟然是黑色的。” 白玉堂又观察了一阵子，见他师父收起链子，乐呵呵跑进书房，没有心情不好的样子，很是不解。没一会儿，就见天尊拿着一封书信跑出来，边封信封边叫来白福将信给他。 明天一早叫人帮我把这封信送走。 白福拿着信走了，天尊乐呵呵扑到白玉堂门前看门缝里的娃娃。 天好冷哦，和师父睡吗？ 白玉堂抬脚将天尊要挤进门缝来的脸踹了出去，关门拍拍手爬床上睡觉去了。等白玉堂再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已经是次日清晨。展昭正站在床边伸懒腰，见他醒了就过去跟他说早安。白玉堂刚坐起来就听到敲门声，门被推开，打着哈欠的小四子迷迷糊糊地打招呼： 妈妈爸爸早。 这么早啊？ 展昭走到门口，就见院子里已经忙碌开了。 这在干嘛？ 爹爹大清早让莹莹们把棺材挖出来， 不过爹爹说那个可能不是棺材。 展昭和白玉堂就看到院子里摆满了几排就是那些带锁链的铁棺材。 不是棺材，那是什么？ 公孙让人将那些铁棺都挖了出来，抬到了院子里。这几个铁棺材重达千斤，也亏得魔工多奇人，再加上赵普那些兵马，众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这几个铁棺材都抬了上来，一字排开之后看起来还是挺有震撼力的。展昭和白玉堂等人都聚集到了院子里，赵普拿着蜻蜓猴轻轻一敲铁棺，就听得当一声异响。赵普微微一愣，白玉堂伸手轻轻抚过铁棺的表面，一层薄薄的泥土剥落，日光下那铁棺泛着耀眼的银色光辉。除了这13口铁棺之外，还有一口普通的棺材，是九头奶奶用来葬那个年轻人的。公孙将棺材打开，因为是30年前埋下去的了，尸体早就变成了一副骸骨。公孙捧出头骨，众人就听到叮一声，一颗钉子从头骨里落了下来，落到了地面，弹了两下，滚到了展昭脚边。展昭弯腰将那枚十分小巧的银钉子捡起来，交给了公孙。公孙接过钉子，给众人看了一下那枚头骨，就见在额头偏左侧的地方有一个小窟窿，那枚钉子插在洞里刚刚好。众人忍不住皱眉， 于是这人真的是耳后有黑纹身的人。 嗯， 可是他并没有穷凶恶极呀，反而哭得很伤心。 你提到当时地上有血迹，那书生可能和我捡到那个疯子一样受了伤，或者遇到了什么事情导致他脑袋里那颗钉子发生了某种偏差，于是他可能会想起自己性情大变的时候干过什么，或者那枚钉子直接戳到了不该戳到的地方，让他性情大变，从凶残无比到伤心欲绝，最后自杀什么的。 众人都摸着下巴，倒是也有这个可能。 其实我比较关注的并不是那个人为什么要自杀，我查到了些东西。 说话间，外头跑进来了两个老头子，魔宫众人自然都认识，这俩老头都是老书呆子，学富五车的老书呆。两人手里捧着几本很旧很旧的书卷和图册，放到石桌上。 是这玩意儿不？ 公孙拿过来看，先捧着书拍灰，一层一层的灰尘漫天飞扬，众人都捂住口鼻，这书一股霉味儿。 哎呀，这是什么年代的书啊？这是被烧过了还是怎么样呢？这黑漆漆的。 啊，这是古代的地理志，从书库里翻出来的，都是小藏从古墓里挖出来的。 公孙保持着高昂的情绪，翻出一卷地图来铺开，摆在石桌上让众人看。众人都凑过去看，白玉堂看了一下旁边的注解，有些惊讶。 这是1000年前的地理图？ 是山川脉络图，我记得我以前看过类似的。这是我们发现铁棺的山谷位置，你们看1000年前这地方是什么。 公孙指着原本魔山应该在的地方，找到歪歪扭扭两条线条，于是众人清楚地看到两条扭曲的线条勾勒出了一条长长的江河。 哦，这地方很久很久以前的确是有一条江的分支，后来不知道是因为河道变迁还是地震，总之改道了，变成了山谷。 为什么沿河的两岸都有村落或者城市，唯独到了魔山附近这一段就只有河流啊？ 展昭还是觉得有些奇怪，公孙一拍手，似乎展昭说到了重点。 就是这里。 一旁包岩捧着一摞书，这是今天一大早公孙让他翻的。包岩看书奇快，这么一会儿一大堆书他都看过了，找出了公孙需要的。 历史上记载，这一带的河道沉船非常多，几乎所有船经过这里都会翻船和失踪，所以附近的人都说这地方是王者的水道。据说还有晚上行船的人会看到水中游来游去的亡魂。 亡魂在水里，会不会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些蓝色雾气？ 有这个可能。 你之前不是说吗，危险的地方会有那三个三角相对的标志，都是标示人无法改变那种奇异的危险。如果这水道就和一去不复返的海鬼一样，是否会有人在水道的入口处标注危险？ 哦，那块石碑可能就是指示牌，那片废墟应该不只是一座废墟，而是一座建在水中的高塔。高塔上方有块石碑，在最醒目的地方提醒过往船只不要靠近这一片水域，所以会有碑文和那个标志。 高塔要建造在水中，这地方水道落差挺大的，水流应该很湍急，牢固的高塔很有可能会被水流冲毁，而最好的法子是固定住它。 说到这里，众人都去看那几口带铁链的新棺材，吴沙忍不住哦了一声。 哦，这感情不是棺材，是承重的坠子，难怪那么重又那么坚固。 是用什么材质做的呢？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。 欧阳少征蹲下去，仔细看那崭新的棺材表面，轻轻敲了敲，听声音。 也许是骨。 既然是千年前的水道里的，那是后来沉入河床底下的吗？ 其实只要将那废墟挖一下，就能证明公孙的推测是否是正确的。废墟底部应该还有塔的基座。另外，峡谷如果以前是河床，那么地下应该有很多沉船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